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二晚的奪命撈鬆。咁喺節目開始嗰時咧，就我哋先即係悼念一位我哋逝世啱啱即係今日就係由家屬公布呢個離世嘅李鵬飛先生。 啊，我本身我都以為係今日，但係原來係上個禮拜五已經離世嘅啦，已經係。 係啦，咁就我認識李鵬飛都大約二十幾年前啦。咁喺民主黨工作嗰時已經認識，但係就唔係相熟啦咁。咁直至到我喺一個雜誌工作嗰陣時咧，就佢每個月都會幫我哋寫一篇人物稿。 係。 咁我同阿梁家權咧就負責去即係去口述我哋筆錄。咁咧就然後我畫插圖咁樣嘅。咁收尾就輯錄成為一本書，就係、是、叫做《風雨三十年：李鵬飛回憶錄》。 嗯。 咁呢本書都出版咗，我諗十幾年嘅啦，已經係差唔多十幾二十年。咁嗰段時間咧，就開始即係由阿飛哥口述啦。咁我哋就佢講魯平啊，講鍾士元啊，講麥理浩啊，講彭定康啊，咁好多佢共事過，講尤德啊、鄧連瑜啊咁樣。咁就呢本書裏邊，即係飛哥講佢自己從政嘅過程，用人物嘅方式。咁收尾就講啲事件嘅咁。咁到而家就最近我啱啱佢即係逝世消息出咗嚟之後，我就攞翻本書嚟睇啦。咁都發覺那個是一個即是香港港英建制派的一個歷史記錄來的，那本書是。而這個記錄也都是看回轉頭，我覺得很一個很恍如隔世。就是他說回當日，譬如鍾士元，他剛剛好像在美國讀書的，飛哥是。他不知道 Michigan 還是什麼，回來之後呢就在一間的電子廠做安倍範達。咁嗰間電子廠就係有一次麥理浩去巡視呢間電子廠，佢咁樣認識嘅其實。咁一路就去裏邊複述一啲事咧，我覺得都幾有趣。佢就講港英嗰陣時栽培嘅建制派係咩咧？你要即係做出成績來，你先至會成為建制派嘅。咁佢有講佢嗰陣時做呢個通訊管理局嘅主席，即係要停煙仔廣告。咁當時就霍德交託嘅任務就係你要說服呢、這個陸叔，即係呢個邵逸夫最大嘅煙仔廣告嘅得益者啦，當然係 TVB， 梗係啦， 肯接受呢個停煙仔廣告呢樣嘢。咁所以你呢件事佢複述俾我聽嗰陣時候，我就留意得到，即係港英年代栽培嘅建制派係咩咧？你先成為精英，先至能夠成為建制。 係， 同時咧，佢係有一個考核審查嘅，咁委任你做一啲公職，然後咧你通過啲公職之後咧，你要有啲硬啃嘅嘢，你啃得掂，搞得掂之後，譬如 Rita Fan， 范徐麗泰就要搞船民啦，當時越南船民問題啦，要去歐洲游說啦，聯合國啦，咁啊飛哥就係要無論做咩公職都好咧，佢都會有一個嘅標準，就唔係好似而家。去栽培建制派就係你先成為建制，然後利用建制嘅身份攞著數成為精英，啱啱好調翻轉，我覺得。咁我相信啊，飛哥離開啦，其實已經係即係佢本來我一路相信自由黨啊，係會喺九七之後成為香港嘅港人治港嘅中堅添嘅。 係。 咁但係你一路睇到田北俊、周梁淑怡、劉建宜、李鵬飛呢一代。不為中共所接受，你就知道咧，嗰個港人治港已經變質。因為本來佢哋係九七前嘅港英建制，咁喺九七前佢哋亦都咧係喺彭定康政改鬥爭裏邊係企咗喺北京嗰邊噶嘛。咁得到北京嘅祝福嘅都係。咁喺第一屆特區政府裏邊咧，咁董建華都係重用自由黨嘅人。咁去到零三年七一遊行之後咧，咁就慢慢咧。就呢班人，因為我相信喺廿三條嗰個嘅叛變裏邊， 係冇錯， 就俾共產黨懲罰啦，開始就拆散咗呢個自由黨。咁亦都咧係組織呢個經民聯啦，然後就拉走呢個劉油芬啦、呢、這個林建峰啦、劉黃發啦等等呢啲。咁啊，將嗰啲金主就移咗部分去呢個經民聯啦，咁樣。咁之前其實佢都唔係太信佢哋嘅。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劉漢全嗰班就係一個叫港進聯？ 係。 港進聯在九七前就又是中聯辦，即是共產黨培育出來的新華社的時候，就是拿來呢就是一些叫做親共的商界來制衡港英的建制派。 所以呢就中共所謂的港人治港呢，最終最終呢他是對香港人沒有信任， 是啊， 所以他一定會選一些奴才派出來 了。 但李鵬飛這班即由83年開始才進團訪京見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勳開始，因為那時習仲勳應該是主政廣東省的， 是 麥理浩年代的對口單位其實是廣東省的習仲勳。他們一路經歷過，他怎可能接受自己，因為他成為精英才成為建制嘛。咁你如果係將自己變成奴才嘅話，你喺嗰個精英嘅 peers 個圈子裏面，你就變成喪屍有異味嘅咯。 而家冇人咁咯， 係啦，冇人敢黐埋你嗰度嘅咯。呢個就係中共嗰種嘅用人啊。你都唔係話列寧政黨或者共產黨嘅問題，而係佢仍然脱離唔到傳統封建王朝皇帝用人嗰種疑心啊、不信任啊、一個人釘人啊。一個監視一個啊， 你唔好講 互相制衡啊， 就算啊， 內地都係咯。 你就係講習近平啊，連黃岐山佢都唔信啦、 啊。呢、這個就係傳統帝王術啊！我就係話， 即係呢個係不容呢個卧榻在旁啊嘛，係咪？ 其實有原因嘅喎，你個國家咁鬼大， 係 係嘛？你夾 硬黐成一個大一統嘅帝國、然後你要下邊成幾萬個官僚幫你管理個國家，佢哋一驚濕嘅話，你皇帝冚家產嘅喎，其實。咁所以你見到嘅，你即係而家當然啦，好多人就話讀中國歷史會惹禍，但係你讀中國歷史，你就會明白點解皇帝同個相權係每個朝代都會係處於一個好緊張嘅關係，同埋皇帝會不斷用內廷嘅人去 undermine 嗰個相權啊，即係嗰個 CEO 啊。 係 嗱，譬如宦官啦、後宮啦、後宮妃嫔啦、後宮妃嫔啲家姐阿哥啦、細佬啦、外戚啦。然後跟住到內廷裏面侍奉皇帝身邊嗰啲，我哋成日講而家咩尚書，尚書其實尚書就係咩人呢？即係喺後面喺皇帝，假如你係皇帝咧、其實佢係幫佢整理書架嗰啲人。咁啊，仲有一個叫尚膳，即係處理食物嘅，有一個叫尚官，就幫佢整理頂頂帽嘅。佢係自六尚之一，但慢慢慢慢佢走咗去出邊，變成個公司裏邊，即係個司機。 係 個公司裏邊個老細個司機。是大權過個 COO 的，那你慢慢就是這種不信任的下面呢產生出來，你看到的現在他不單止自由黨，他要港進聯去制衡他even到現在自由黨衰落了，被他拆解了，跟著到港進聯他又弄了幾壇東西的、經民聯他又有民建聯又有工聯會又有經民聯又有新民黨又有獨立謝偉俊的五壇東西的、他五壇東西各不相熟的、咁所以你何來再會有鄧蓮如啊、李鵬飛啊呢種嘅所謂獨當一面嘅建制派咧？係冇嘅，喺中共嘅帝王術下邊。因為如果你李慧瓊獨大嘅話咧，張國軍獨大嘅話 ，even 你好簡單，你睇下曾鈺成已經睇到啦。佢連曾鈺成佢都唔信噶。喂，呢個根正苗紅啦，六七暴動坐過監啦，曾氏兄弟佢都唔信噶喎。所以就不會再有這種李鵬飛啊、周亮啊，或者是再之前 Ritter Fan 啊這類港英時代的建制派就不會再出現、因為他的建制是什麼意思，就是我要奴才，我要走狗。我未想想你即等於林鄭說、沒有人願意加入去調查警察委員會， 他說怕被人私了嘛，他說那個人是 其實不是、 啊、 我也都知道他找到誰，人家是怕沒有面子黏在他那裡，咪李國能啫嘛， 就係咯， 係嘛？人哋驚黐埋佢嗰度有異味啊，大佬。咁根本就係呢個喪屍味，根本驚咩私了啫？邊度會有人去私了李國能啫？但如果我係一個退休大法官， 而家梁定邦啊出個咁嘅報告，都冇人私了佢啦，私咩料啫？ 但係佢臭曬㗎啦。 呢啲嘢咧，即係林鄭之惡毒咧，就係連呢啲位都唔放過，就係中傷你。 佢邊去？ 係啊，邊嚟中傷你啊？ 是啲暴徒啊！ 係你班人蠻不廣理，你班全部刁民嚟嘅。 係啲暴徒逼到社會再冇人願意為政府服務嘛。咁、所以我就係話，其實阿飛哥離開咧、你睇到嘅其實一個時代，一個建制派由港英建制一路過渡到而家中共建制，而中共建制裏邊已經係變成，而家我成日都話呢個唔係建制派嚟嘅。點解咧？因為李鵬飛，你睇嘅回憶錄咧，我好清楚記得。 佢同肥棒嘅關係又鬥爭又合作嘅。係，佢有自由意志嘅。我反對你政改方案。 係冇錯。 但係喺社會政策裏邊，佢同港英係有合作嘅。 佢係咪都爭取過三腳凳嘅？其實 佢之前其實鄧蓮如嗰陣時 係鄧蓮， 佢成個啟聯自由黨其實由鄧蓮如開始嘅嘛。 係， 係當時鄧蓮如係行政局首席，咁就立法局首席就李鵬飛。咁收尾鄧蓮如就交咗波就俾李鵬飛嘛，李鵬飛就成為兩局嘅首席啊嘛，咁即係話係建制派嘅龍頭啦。嗱喺港英時代，佢容許到李鵬飛做建制派龍頭喎。 係啊， 佢唔會擔心就係話，哎呀死啦！點李鵬飛會唔會私通呢個李後啊、姬鵬飛啊，同魯平打龍通咧？佢會唔會話霍德會唔會諗？哎呀，不如我整多件周梁淑儀擺喺佢側邊夾 Q 住佢。然後一時間捧下周亮，一時間捧下何成天，夾一夾呢個飛哥先咁樣。佢唔會噶，佢的而且確當時嚟講，由中士元交俾佢，佢係權傾朝野嘅喎。其實當時嚟講，但你睇到而家今時今日，你話湯家驊，你話葉劉，你話李慧瓊，佢拆散曬，將所有建制派全部拆散曬，係成為 N 個山頭。然後各不相熟，這個就是黑社會的管治手法咯。 其實你最後都付出大代價，因 為就是港人治港失敗 咯。因為你現在去到這樣，你又怨那班人，哇你又被那班民主派啊，是吧，即是去拉布啊，然後你什麼橋都沒有，最後他就自己赤膊上陣咯。 喂，很簡單的，如果飛哥做兩局的年代，他是啟聯的阿頭，我還記得當時我就是港同盟工作，做Martin Lee的助手。當時跟啟聯是擠擠都火拼的立法會，但是 Martin Lee 和李鵬飛是朋友來的，是一起打麻雀的，在立法會裏面就大家在火拼的，李鵬飛是代表港英建制嘛，他當然壓制你班民主派衝入去，就是他覺得你搞亂檔，他就是保護那個港英政府的政策咯。但是你要記住，英治時代那個是不是個人仇恨，那個是 role play 來的嘛。英治的文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完了个议会辩论就完了，私下还是朋友来的，周亮好， Miriam 好，田北俊好，全部都是朋友来的。所以我就说港英时代的文明政治就不会好像今天那样要杀你全家那样，你看林郑他真的想杀你全家那样。 是一什么呢？那种政治斗争被共产党那种仇恨 manipulate 的人呢，你看林郑的样子看得出的。他说我现在还掂都是被你批评的，我现在做什么都不怕了。他这样公开讲的，可以 就是八婆私怨。 他不是，我觉得是共产党最恐怖的地方。他 manage by fears 和 by 仇恨。 仇恨是本身就是 这样。是恐惧与仇恨。 你大陆的教育正是整个教育制度已经就是这样嘛。 他历史教育不就是教你仇恨咯。 现在不就是想将这 个。他就要你所谓爱国，另一面就是什么，就是由鸦片战争仇英仇日仇美八国联军。 就继而 全变成小粉红。 就继而全面否定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就是香港所拥立，大陆所否定的嘛。 呢、這個就係今日點解林鄭引用呢個 Nelson Mandela 嗰句嘢變成一個風波啦？我話俾你聽，大家唔記得咗，睇下林鄭講乜嘢，我就幫佢起咗個名啊，叫做 Carrie Mandela， 曼打羅。 The collapse of education is the collapse of the nation。 啊， 其實坦白講，你話 Mandela 講呢句嘢咧，其實就算真係 Mandela 講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阿媽係女人。是的一个 quotation，但是原来这个说话根本就不是出自于曼德拉之口的，只是大陆的报纸夹硬生安白做说曼德拉讲过这句说话，然后写摆在南非大学。好了，原来南非大学的门口都没有这句说话的，他就抄左部，一定是陈国基，是吧？如果稍微有个正常的写手呢，一定是 check 英文网站的。 你有没有看呢，大陆的 content farm？很多時候就自己就有一句咁咪跛走出嚟咧，有條曲就 跟住寫個古仔， 然之後隔硬就砌一個歷史人物 隔古仔 噶，係啊，即係當然可能有個古仔，你有時連古仔都冇㗎， 古仔都係假噶， 係啊。 佢話，但係佢話喺南非大學嗰個古仔都 係 假嘅。 總之嗰個就係名人啦，名人加埋一句嘢叫所謂名人進語，然之後喺個 Facebook 啊，所有嗰啲咩社交媒體係咁 loop， 係咁 loop， 係咁去 viral。其實就係咁啫嘛，係嘛？而林鄭係咪就係睇咗呢啲咁嘅 content farm， 然之後就上咗腦，噏翻出嚟咧？其實就 我覺得唔係，而係抄錯咗之後咩咧？為咗 呼應文匯報啊！我覺得，即係你睇到，唔係話 call 錯咁簡單 ，call 錯嘅大家都會有試過， 嗯， 係嘛？就算抄錯 content 翻假新聞， 係 係咪？我記得某名嘴話抄咗個假新聞，話某青年打飛機致死， 係 佢當做新聞嚟去討論，結果嗰個係 content 翻嘅新聞嚟噶嘛？咁、嗯、大家都一笑置之，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佢核突在咩咧？第一，佢攞 Nelson Mandela， 嗯， 一個咁嘅為咗種族隔離犧牲一生人去揮霍南非的種族平等的人，是吧？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來去蓋自己的腳、 嗯、 他是因為 Mandela， 我覺得那句話其實沒什麼的，你問我 坦白說 他就想用 Mandela 去，當時記者已經問他了、啊、他說喂 Mandela， 人家在說 freedom， 在說包容， 是啊，還有說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然後你說連考試那裡都要去洗腦，有冇搞错啊？ 系啊， 系咪当时佢话我有 quotation 嘅自由，人哋已经嚼紧佢啊？ 喂，同埋讲真，你嘅偶像都唔系 Mandela， 佢偶像唔系习近平咩？ 唔系，佢唔系佢话仰慕习近平， 周恩来， 但佢偶像就系周恩来啊嘛。 周恩来中意男人噶喎， 系咯，哦，咁佢都中意男人啩？ 我谂系，唔一定 吓，佢样其实成个男人咁样样噶啦，其实都吓， 可能系啊。 唔系咁，但系虚伪啊嘛，系嘛？喂，你几时相信过 Mandela 啫？ Mandela 做過乜佢都唔知啊！你問我， 就係咯， 係陳國基幫佢上網抄文匯報擺落去。 唔係佢係咪搞錯咗？有啲人話啊嘛，你究竟係咪搞錯咗 Morgan Freeman 係 Mandela？ Morgan Freeman 都唔 Morgan Freeman 真係演過 Mandela 噶嘛？ 我知道，但 Morgan Freeman 都唔會咁講啦。 唔係 Morgan Freeman 可能喺蝙蝠俠裏面咁講 啊。我覺得會唔會 喺第二啲戲入面咁講？ 大陸一個生產牛奶嘅品牌叫做萬德奶， 或者喺月黑風高嗰度講啊，因為 Mandela 影咗好多戲噶嘛。 但是个荒诞是什么呢、啊、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作为一个政客的那种虚伪。我经常都说 call 错东西没所谓的，其实抄错假新闻都没所谓、啊。但是他将 Mandela 去 justify 他一个帮共产党发动香港文革这件事、 嗯。 你想想这种的可耻的程度是多犀利、 嗯。 你应该 call 毛泽东，我觉得。 是啊。 是吗？那就 consistent 咯。 屌呢啲人咧， 你学乜嘢 call 人 Mandela 啫？ 呢啲人咧，仲要 夹硬生安白 做，真系要去 call 毛泽东嘅时候咧，又嫌人哋老土，又 佢识条春咩？毛泽东佢都唔识啦， 就系咯， 系咩？佢最好笑啊！佢话我都系读社会学，跟住后边嗰啲嘢，其实佢讲紧系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嘅嘢。数字可能全唔系 social work 啊，大佬啊，佢读嘅系 social science 喺港大嗰阵时，系咩？我唔知佢 tick 咗几张 paper 系 sociology 噶啦，系嘛？我从来冇睇过佢公开发言，系有一。丁點嘅嘢係同 sociology 有關嘅。 我諗佢翻中連 Max Weber 係邊個都唔知喎，真係。 梗係唔知啦，大佬 Karl Marx 佢識咩？ 唔係咯， 係咩？佢全部都係講緊 social work 嘅嘢。 嗯。 佢以為 social work 就係 sociology， 以為 Morgan Freeman 就係呢個 Mandela 。我話俾你聽，係， 我覺得九成係， 即係簡直係羞恥到不得了。我覺得，即係你走去攞刀斬人。然後你 call 一句呢個金地嘅説話，去 justify 你攞刀斬人呢個行為。你今日幾荒誕啊？你話係咪到今時今日竟然係不知恥到咁嘅地步？ 唔係㗎，啲法官可能判輕啲㗎。 即係話佢高尚情操啊？ 係 係咪？斬人之前高舉呢個金地係嘛？ 係啊， 咁就情操高尚啲啊！即係諗下，即係核突到，但係唔緊要。我就係話，中共要嘅係咩呢？就係、是、要暴龍哥，嗯、大家中意食牛歡喜，同埋一齊搞驢仔嘅。 嗯， 你咪啱咯，佢而家啱㗎，佢高文匯報啊嘛，文匯報引用 Mandela 啊嘛。 啊 我心諗，你諗下，你憑乜嘢中共嘅黨媒講 Mandela 啊，大佬啊、 嗯、 ？Mandela 一生人反對嘅就係種族隔離、種族歧視、揮霍平等。其實佢就係勇武抗爭派， 同埋佢 係 手 足。大佬南非， 佢係黑暴嚟嘅， 佢係暴力革命嘅大佬 Mandela 係 講到明嘅喎、 哦，係咪？唔係做咗總統之後，大家睇 Morgan Freeman 嗰個 Mandela， 你睇佢自傳你就知嘅啦。其實佢同佢老婆前妻。所以分道揚镳是什麼？因為他 老 婆 就是不掰他嘛， 不掰他那套出來之後跟白人和解嘛， 他老婆就覺得要報仇， 是啊，要復仇嘛，所以最後他跟他前妻啦，後來、嗯、是吧，他要調查、 嗯、 還有最重要的是什麼，如果你說 Mandela Carrie Lam 你聽清楚 Mandela 一生人的貢獻，其實他是在種族隔離結束，德克納克交出政權之後，他做了南非總統之後，他成立了一個叫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真相及調查委員會、 嗯、 去將南非種族隔離裡面的時候種族的那種的仇殺那種的問題去進行最徹底的調查、嗯、不是復仇、啊、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他說不是復仇， 這個真相及調查委員會，我想問，如果你要撫平香港的分裂和創傷，你學 Mandela 的人就是要將真相及調查委員會由6月12日開始721831新屋嶺，你給一個真相及調查委員會出來，我就覺得你真的知道 Mandela 做什麼、是嗎？即是你有時候你不到你怒氣，你對著這些垃圾，簡直是一個垃圾，是嗎？還衰過英武學舌的共產黨幹部。你讀了幾年的港大，識少少幾句英文，然後跟住係咩扮假鬼佬，然後用 Mandela 去冚共產黨在香港發動文革，成件事你睇下幾咁可恥。你話唔係淨係 call 錯咁簡單，啲人自然會話我哋小題大做。其實成件事唔係小題大做，而你見到呢個人嗰種嘅虛偽同埋心腸嘅惡毒，點樣去包裝？我等於我話一個人走去斬人嗰陣時候，滿口喺度唸緊甘地嘅金句一樣。即係你話，即係咪撲街？你話真係呢啲咁嘅人 啊！同埋佢今日最賤格啊嘛！其實佢仲要喺度撩交嗌，就係因為而家咧呢個監警會報告出咗籠之後咧，嗰、那個 Clifford Stott 啊，佢就話好啦， 其中一個國際專家， 而家咧就有曬呢啲咁樣嘅數據之後咧，咁我哋又可以出我哋嘅版本嘅真相，因為你而家講緊嗰樣嘢就叫所謂新真相啊嘛。佢而家將林鄭定義呢樣嘢叫新真相， 林鄭嗰個先係新真相喎。 係啊，咪就係林鄭嗰樣新真相咯。因為佢上次就撩嗱禮拜五嗰日出咗監警會報告，佢仲要搞個記者會出嚟， 香港的真相， 香港的真相 backdrop 啊嘛， 全部係咧嗰啲藍絲嘅，即係嗰啲相嚟嘅， 好核突嗰啲退地嗰啲。 係啊，咪就係嗰啲咯。咁而家咧，佢就今朝就漏抽啦，就話。Clifford Stott 呢條友咧，呢個鬼佬咧，佢喺香港係十幾日嘅啫，啊，佢對香港嘅嘢咧就唔會比起監警會嘅報告更加了解咁樣樣。 呢啲咪就係攞嚟講，佢成件事基本上核突到咩咧？ 嗯， 我哋政府開記者會， 係 點會變成係藍絲群組變成大波民開記者會 咧？ 嗰、那個 backdrop 係放嗰啲暴徒相喺度，變成文匯大公記者會。 係啊。 喂，大佬，政府新聞處是有規有矩的，我哋納稅人俾錢你嘅，大佬啊！你新聞處啲垃圾做乜嘢啊？喺度，你係最平實嗰個 backdrop。你睇警察，就算警察嘅記者會，佢最多都係出翻鄧炳強嗰個金句嘅啫。會唔會日日將嗰啲嘅佢哋自己嗰啲警察受傷嗰啲相擺喺個 backdrop 嗰度啊？ 即係好煽情啊！擺明要煽情啊嘛！呢樣嘢係 咪就係 campaign 緊咯？係 啊， 係啊，仲要我想話，其實而家 Photoshop 咧。是有 apps 很簡單的，不要做得那麼噁心，那些字退地、坦白說現在小學生都退地比他真的 漂亮、 即是你看到香港那種倒退，你只看個記者會的 backdrop 你就知道是幾句歇後語，你知不知道？ 算了，那個什麼阿梁董那個叫做是即是再出殯大聯盟， 香港再出殯大 聯盟都這麼樣衰啦， 我們講過啦，那些 backdrop 那些、 因為你不知道咩？嗰陣時呢一個咩香港再出發啊，原本政府是招標叫人幫佢做 campaign 噶嘛， 好似有啲國際公關立標嘅喎，佢而家話 可能就係用 就係嗰個沙地記者被暗殺，然後幫沙地嗰個王儲 唔係啩？ 漂白嗰間公司係啊， 係咩？ 沙地記者土耳其被分屍之後，幫沙地王儲漂白嗰間公司崩。有入標啊，啱啊，啱！ 我專做埋啲污糟邋遢嘢嘅喎，呢啲 係啊，專做核突嘢噶，啱啊！即係當 怪得咁嘅 level 啦，真係， 即係當咗香港 係 同沙地嗰啲咁嘅獨裁國家係一樣嘅，其實係咪啱咯？揾大錢咯，可以。但係你見到而家嗰種墮落，即係我成日都講，你立場保守，大家都知 係 係咪？以前我就話，無論係 Alan Leo 啊、Miriam 嗰個年代，人哋建制派出嚟講句嘢。都是有些水平的，有些份量的。你现在看到那些梁君彦啊、陈建波啊，除了在这里扮一个旧时的郁闷，郁闷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他们扮了十年前的郁闷，我才好笑 的。即係已經勾曬㗎啦嘛， 係啊，已經勾曬。 即係佢諗住就係抄你個 form， Tough talk, 就可以贏啦。 係啦，今日黃定光話咩啊？撲街啊嘛，鬧人 係咩？ 係啊。 哦， 但係我就話其實勾曬㗎啦，大佬。建制建制，你根本維護緊嘅唔係建制喎，香港建制已經不存在，我覺得而家只有係黨嘅走狗奴才，所以證明就係叫做奴才派嘅啫。我成日都話，咁你諗下香港由李鵬飛嘅建制派墮落到成為中共嘅奴才派呢個過程，咪就係港人治港嘅終結咯。我覺得 你已經個建制已經冇 value 可守，以前港英的體制都有種 value 喺度，係嘛？佢話喂，唔一定要民主化，我哋自己可以內部監察，因為嗰個監警會係真噶嘛。但係而家唔係噶，個監警會你諗下，我望住梁定邦嗰日嗰個記者會，我話話曬佢都係一個建制嘅精英出身，係咪？點解晚節不保到咁嘅地步？ 佢老唔老過 Alan Lee 啊？ 我諗都七十幾噶啦， 七十幾啊？ 佢未到， 即係起碼同一代啦， 係同代嚟嘅，係啊。但係我話即係。老來都要賣屎忽，真係好可悲，我覺得真係。點解唔維持翻你做嗰個嘅公職嘅少少嘅尊嚴咧？我覺得係嘛？你點解要寫到咁核突？最好笑嗰啲網上假新聞冇 fact check 擺曬落去個報告嗰度， 係啊。 跟住連嗰個事件嘅名字都寫錯喎。 嗯， 我唔記得咗嗰個咩，我嗰日睇有個網媒指證嘅嗰件事。我唔記得咗係咩，佢連個 facts 都寫錯 嘅。唔係，佢就話本身好似話喺佢話引述嘅 source 嗰度錯咗，就話佢自己本身引述喺連登嘅，但係連登話其實本身佢係引述喺嗰啲藍絲群組入邊嘅。 fake news 嚟㗎嘛 ？fake news 嚟㗎，其實係。 係 fake news 嚟㗎嘛？所以我話佢連 fact check 都唔做咯。 係啊， 大佬，你話俾我聽，你係監警會喎。 嗯。 你班友喂，監警會裏邊。鬥人工喎，有啲係 嗱，即係咁講，佢嗱，因為佢最後尾咧，其實佢結語已經好核突噶啦，因為佢個監警會報告咧就係話香港有呢一個 朝向本地擁土主義，本地 係啦係啦，有啲人問佢，喂，咁你係咪照單全收啊？跟住佢就話啦，喂，咁啊，警務處長咁講，咁咪照引咯，係咪？喂，咁你本身係監警嘅喎，你照單全收，你監咩警啊？我想問。 佢唔係我諗佢個監警個打字嗰陣時候留咗個草花頭， 係嘛？藍警啊嘛， 其實係藍警會 啊，係啊， 咪咯。所以話你做建制派做到咁，我就覺得飛哥最終離開政壇之後，變咗傳媒調翻轉去批評呢個北京同呢個特區政府， 嗯， 亦都係睇到嗰個一國兩制嗰個變形越變越犀利啊嘛， 嗯， 係咪？即係你睇到嘅其實，如果你諗下李國能呢類。我都退休，我犯不着而家去幫你林鄭去承受呢個罵名啊嘛！呢個根本就係林鄭月娥嘅問題，而林鄭月娥就將佢話咗會驚人俾人私了。我覺得其實李國能應該出嚟澄清嘅，其實佢有冇講過呢句説話？係咪佢話佢屋企人反對啊嘛？ 嗯， 佢屋企人有冇講過呢句説話？係咪？如果唔係就係林鄭另外一個 fake news 嚟嘅，根本係。 嗯 根本嗰啲人冇講過呢句説話，然後佢自己生安白做嚟扣人帽子，其實我咪話其實而家變成係一個即係仲核突過中共嗰啲幹部。 嗯， 中共幹部而家匿埋唔出嚟，喺後邊幕後操盤，咪擁佢出嚟咯。擁佢出嚟，你睇今日另外一單，一陣間我哋翻嚟講，就係呢個頭條新聞 係 嗰單嘢。呢個經商局邱騰華唔敢出嚟喎，係用一個 spokesman 經商局發言人。去發表措辭相當嚴厲同強硬，我就係話你鬥三十幾萬人工，邱騰華，我上個禮拜已經講係有報應嘅。第一，第二，你而家驚報應，連供出嚟都唔敢。如果你係基督徒，你自己諗下你將來點樣面對呢個審判咧？我哋休息一陣。 唔會好咧，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